各位法师，各位同学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大家跟着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传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只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。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利传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。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。离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利传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。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。离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请睇《大经科注》第448页第一行，用佛菩萨与二乘之身通有多种不同。下面为我哋举咗九种因解，根据《大乘二章》里面讲的，讲了九种，都有神通，神通大细不同。我们看《大乘二章》上讲的，第一，宽狭不同，与《地持经》里头讲的，声闻二千国土，为通境界，三千大千世界，佢能够达到二千罗汉。辟支佛呢，佢能达到三千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嘅教区，佢都能达到，有呢种能力。金经中则以益罗由他百千佛刹为通境界，可见差异之甚。这个身通就是身体变化。我们中国人小说《西游记》里面讲的孙悟空72变，如果同阿罗汉比差得远啊！阿罗汉能同时在两千佛刹里面、国土里面出现，所以孙悟空如果同他们比，是小巫见大巫，他那种能力太有限了。看能力大细就知道了。第二种多少不同。二乘声闻，小乘人一心一座，不能众多。佢现身变化，佢只能变一个，佢同时变唔到两个。二乘好似声闻同缘觉，点解啊？佢未见性，佢能量有限。诸佛菩萨一时能化现十方世界一切色相，一时能现五趣之身，这种能量我们都没办法想象。一时是同时，同时能化现，就是遍法界、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，佢能现 一切色相，同时能现山河大地，同时能现树木花草，同时能现五趣之身，就是天道、人道、畜生道、饿鬼道、地狱道，同时能现在哪一道就现哪一道的身，它没有障碍，同一般的异乘不同，他们做不到，只能一样一样地变现，不可能同时变现一切境界。第三，大小不同，异乘化现大身，不能入小，化现小身不能容大，那就有限制，有局限了。异乘人能现大身，大身入不到小，入间房仔他入不到去，现小身没办法包容大的，有局限性，和我们的人生亦是有局限性。但是诸佛菩萨现大身满三千界，能以大身入一尘中，化现小身如微尘，能以小身容受一切，就是小中可以包容大的。大身入一微尘中，一微尘没有放大，大身没有缩小，它没有障碍，大小不二，一多不二，它就是佛菩萨。这个菩萨是法身菩萨，明心见性就有这种能力，没有限制。未见性的菩萨不得，他做不到，他能现大身，能现小身，现小身用不到大身，现大身入不到小身，他有这些障碍。这个是第三，第三后面还有，能以大身入一尘中，化现小身如微尘，小身能容受一切，这个一切就是整个宇宙，在一个小身里头，有佛菩萨于一切色物，大能入小，小能容大，二乘不能。你睇几自在？经上讲嘅佛菩萨，佢包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佢嘅神通道力同阿弥陀佛冇差别。现小身能用大身，现大身能含小身。大能入小，小能容大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得到了。第五，虚实不同，异乘所化现一切相似而已，不得实用。它同时能变化好多身，我们在高僧传里面见到，我们相信不是假的，是真的事情。阿罗汉有神通，能分身应供。法师听日起程回国，他从印度来的，今日大家请他吃饭，同时有500人礼请法师应供，他都答应了。到时候那500人家都见到法师在我们家应供，第日到十里长亭送行，每个人都觉得好自在。法师你看几多人邀请他，昨天来我屋企，那个人说不啱，他在我屋企，怎会在你屋企呢？大家一讲开先知道 那个罗汉他有分身术，他能在同一时间不同的地方现身，但是这种现身比不上佛同法身菩萨。佛同八身菩萨现的身真实，他这个身不是真实的，那就是神通道力还差一等，他不得实用。我们知道往生极乐世界能现无量无边身，现那个身做什么呢？去十方世界供佛，化身和真身完全一样，真正得受用，供佛得福报，同时听佛讲经说法开智慧。所以化身的作用我们就明白了，福慧上寿，不是在地度，是在诸佛如来的刹土。真实究竟的福慧，随时随地都能化现，无障碍，无限制，都得到实用。第六，所作不同。诸佛菩萨教化无量众生，各令有心随作一事，令人异变。诸佛菩萨有这种神通，每个众生，特别是十法界，十法界众生的心不一样，妄想杂念不相同，佛菩萨能教化无量众生，同时同处异处，他都有这种能力，同每个人都能通，都会无障碍，亦即是都能体会到佛教他的真实义，随作一事，令人异变，不同的辨别，以前人做不到，菩萨有能力做到，这句很重要。不同根性的众生，或者完全不相同的人，同畜生不同，畜生同恶鬼不同，佛菩萨能叫六道众生个个都能得到不一样的利益，他有这种能力。就好像我们人间老师教学一样，十几个学生程度不同，老师讲解的是同样的嘢，每个学生听到的时候都能听得懂，都欢喜，程度浅的听得好浅显，好适合他，程度高的听到他讲得好深奥，亦得欢喜，这种异性人做不到。所以佛意一音而说法，众生随类觉得解就这样的意思。第七，所现不同。诸佛菩萨但现一身，令人异见，但出一性，令人异闻，安住一土，十方俱现，异成不能。前面是辨别，这里讲到文化，他现一身，我们以观世音菩萨做例子，在人间，在普陀山，梵音洞，很出名的，它里面你能见到观音菩萨，诚心诚意在洞口拜。早年香港圣一法师，还有一个我不记得了，两位香港法师 去大陆普陀山潮汕，大陆那边有个法师陪他们，他们三个人在梵音洞求见观音菩萨，在洞口拜拜了半个钟头，见到了，三个人都高兴，真的见到观音菩萨出现了。离开之后，他们在路上问你见的观音菩萨点的，圣一法师见到的好像地藏菩萨那样，戴的是皮毛帽，戴住帽，金身，全身都是金色的。另外一位法师见到的是白衣观音，还有一位法师见到的是比丘像，是个出家人的像，通通是观世音菩萨，每个人见的都不一样。咁就说明相由心生，是我哋自己嘅心念佛，佛嘅应感应通通喺一处现身，每个人见嘅都唔一样，令人易见。佛以一音而说法，令人易解，每个人听到感受唔同，咁系二乘人做唔到嘅。二乘人现一个相，大家见到完全相同，说法听嘅音声亦相同。佛菩萨呢种能力大，佢教化众生，每个人听嘅系佢自己嘅语言，所以佢完全能懂，唔使翻译。不可思议的神通，所言不同。八根用不同，如涅盘经讲，诸佛菩萨六根互用，以前人做不到。六根互用，法身菩萨他看不用用眼看，佢全身都能睇，佢听唔使耳听，眼耳鼻舌身通通可以互用，眼能睇又能听，仲能闻香尝味，身体眼耳鼻舌身全身都能睇，四面八方通通见到。法身菩萨得，二乘人唔得。二乘人只能用眼见，用耳闻，唔可以眼闻耳见。第九自在不同，如涅盘经讲，诸佛菩萨凡所为作，身心自在，不相随俗，其身现大，心亦不大，身现小，心亦不小，喜忧等一切皆已，以为身现喜，心亦不喜，以成唔得。以成只断见思烦恼，尘沙无明仲喺度，咁唔一样。有呢九种唔同。呢度举一个例子，身体现神通嘅时候同声闻缘觉唔同。我哋睇后面嗰句，今彼国天人之神通，如合赞云，今则大乘不共之痛，而更加未陀本愿力。四十八愿，每个往生的人到极乐世界就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，神通、智慧 道力同阿弥陀佛好似啊。我哋常讲好似差唔多。下面嗰段，本像众自知无量劫时，宿命所作善恶，是第六宿命通缘。宿世就是过去世，俗称前世者也。我们过去一世、二世、三世、五世，小乘二果斯陀含，他就有这种能力，他有宿命通，能知过去若干世。阿罗汉佛在经上跟我们讲，能知过去五百世，知五百世以上的，那是辟支佛，他有限的，五百世亦好叻啦。在我们看起来，神通确确实实，广大无比。在整个佛法里面来讲，他是小通，命指生命，故宿命即指前世过去多生多劫，能知过去多生所作种种善恶，这种叫宿命通。过去生中你在哪一度，你做过些什么，你受什么果报，全都知道了。因解里面讲的是借于王，这一句就是念老在括弧度讲的，过去之事，是借是过去过了啦，在往昔以前的事，名为宿，往法过去之法，相续名为命，于此知照无障碍，这种叫宿命通，你知得好清楚。小乘初果须陀洹得两种神通，老实讲恢复两种，因为须陀洹将五种见惑断咗啦，我哋就知道五种见惑障碍我哋嘅本能，本能就系六通，佢障碍天眼、天耳。五种见惑放下啦，天耳通、天眼通，自然就现前，就恢复啦。恢复得有限，并唔系无限嘅。点解啊？因为佢仲有障碍，有尘沙惑，有无明烦恼。这些谜团必须要破无明，见到真性了，这个时候你神通能力全部恢复了。虽全部恢复，大小还有差别。为什么呀？无此无明习气，各人多寡不同。无此无明习气断得多的，通的能量就大，断得少的，它能量就比较少。他们是41位法身大士，好像初住、二住，确实三明五通都现前。但是如果比起地上菩萨，比起等觉菩萨，那有很大的差距。对整个宇宙他能见到，但是见到好像我们在烟雾中见到的咁，是见到了，不是很清楚，真正看得很清楚，同佛境界差不多，经常跟我们讲八地以上他看清楚了，好像自然现象、精神现象、物质现象，他看得清楚，要八地以上。 极乐世界确实非常特殊，往生去那边能力或者就好似八地一样，咁系值得我哋争取嘅。我哋呢一生中唔好将呢个机缘错过，错过太可惜啦。菩萨有神通，无量劫中难得有咁嘅一次机会俾你碰到啦。呢种机会唔系常有嘅，得人身问佛法，问到净宗法门，遇到下莲居老居士同我哋汇集最好嘅版本。我哋生喺下莲居同一个时代，有缘见到，虽然同一个时代好多好多人见唔到啊，呢个系事实真相。我哋嘅缘几殊胜，又遇到黄念祖老居士嘅集解，呢、这个集解亦系汇集嘅83种经论、110种古来祖师大德嘅开示，嚟解释呢部经嘅经义。呢种机会去边度揾啊？我哋全遇到啦，更难得嘅仲遇到海贤老和尚为我哋做正转三转法轮。我哋同时遇到，何等嘅幸运啊！所以会所呢头讲，能知自身一世、二世、三世乃至百千万世宿命，生生世世所作所为全知道，亦能知六道众生各个宿命及所作之事，是名宿命通，知道自己亦知道人哋，咁就能观机，能观机应机施教，教嘅人学嘅人都容易成就，不可思议。全戒老和尚为海贤和尚剃度，那个时候海贤20岁，你能讲佢冇神通咩？佢有宿命通，佢睇到海贤老和尚过去生生世世所作所为，肯定是个修行人，而且是个念佛人，冇往生，呢一世又得人身，知道佢同净宗嘅缘心，所以只教佢受持一句阿弥陀佛，贤公接受啦，真做一生92年未曾丢失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念咗92年，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。大悟就系成佛，自己唔讲，完全将佢表演喺身行上。我哋通常讲落实，落实喺生活，落实喺工作，落实喺处事待人接物。佛知佛见，佛菩萨之所行，佢全做到啦，做出最好嘅榜样嚟俾我哋睇。呢种缘分唔系偶然能得到嘅，呢个世界人口超过70亿，70亿人中有几个人睇过汇集本，有几个人睇过念老嘅集解，你就知道啦。见到嘅人有缘，缘系有啦。如果冇善根福德， 咁原遇到白遇啦。世尊喺弥陀经上同我哋讲，呢、这个法门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换句话讲，真正能往生嘅都系具足多善根、多福德、多因缘。我哋而家缘足啦，关键呢就系、是、善根福德。乜嘢系善根？能信、能愿系善根。福德呢，真正肯念呢句阿弥陀佛就系福德，大福德。修咩得大福德？执持名号啊！点解啊？名号系一切法嘅大总持法门、总纲领、总嘅原理原则，一切诸佛名号都从佢里面流露出去嘅，无量无边。诸佛菩萨讲嘅经典，亦从呢句名号所生嘅，甚至遍虚空、遍法界、万事万物都唔离开呢句佛号。你话佢功德几大？所以念呢句阿弥陀佛，遍法界、虚空界通通念到啦。人唔相信，唔相信就系冇福报。你相信就系你有福。对呢个法门，你能理解，能唔怀疑善根，真信真缘善根，真干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大福报啊！绝唔好贪求人天福报。点解啊？人天系小福报，太细啦，时间唔长，一世就享完啦。又何况享福里头做罪业，将你嘅福报打咗折扣啦，好快你嘅福报就消咗啦，唔善嘅业报就现前，麻烦就大啦。要有高度嘅警惕，唔好俾眼前嘅形象迷惑。呢啲嘢好能迷人，邪知邪见，好可怕。真正修行人要学古大德，点去避免？尽量少接触。而家诱惑人力量最大嘅系电视、媒体、网路、电脑，佢里面嘅内容，佢在嘅负面嘅多，正面嘅少啊！杀到又唔望，中国人讲嘅不仁不义、无礼无知无信，佢传呢啲，不断咁传，日日喺度传，日夜唔间断，叫人完全迷喺里面，以为佢系正当嘅，将邪当做正，将正当做邪，完全颠倒啦。咁一颠倒，果报喺三途，来生得唔到人身。呢、这个事实真相，我哋必须要时时摆喺心度，绝对唔犯。呢、这个时代自由民主、言论自由、出版自由，古时候无，古时候人有福报，又有智慧、聪明嘅皇上管住，言论冇自由，出版更冇自由， 点解呀？一切负面嘅、唔善嘅禁止。所以讲专制唔好，专制嘅帝王能保护我哋精神唔受染污。呢种功德就不可思议。政治，你如果问我君主制度好定系民主制度好，我会同你讲，我赞成君主，我唔赞成民主。早年我喺新加坡，演培法师就问过我呢个问题，佢问我点解啊？我话君主负责任，民主唔负责任，佢任期好短，3年、4年就要改选，所以佢只系一时，佢必须喺短暂时间，佢要谋佢取佢自己嘅利益。君主唔一样，唔单止佢嗰辈，佢仲要子子孙孙传落去，所以佢一定要教好。佢如果做得唔好，俾人哋推翻，家破人亡。佢如果做得好，世世代代延续落去。所以君主第一件大事，你哋有冇諗到？皇上登基啦，老皇帝过世，个仔即位登基啦。第一件大事立太子，就要将接班人揾好。揾好日日训练佢，日日教佢，将来佢继承皇位唔会做错事，几负责任。继承人唔守祖宗嘅规矩，成法必定亡国，政权就唔系佢家嘅，换人啦。所以呢种制度好，佢用咩嚟教人？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。佢教我哋伦常道德，教我哋深信因果，教我哋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。所以每个朝代，我哋都见到太平盛世。而家我哋生喺呢个时代，到底系咩原因？我哋最近睇到只光碟，东北同修送俾我嘅，内容系乜嘢？210年，满清政府第一次派出去嘅留学生去外国留学，嗰啲留学生一入到外国，西方嘅社会同中国完全唔同，中国教育由细就管教得非常严肃，将个细路教成小大人，一举一动、一言一笑都有规矩，是圣贤君子为标准。外国人唔系，外国人嘅细路系尽量俾佢享乐，冇规矩，爱乜嘢就玩乜嘢。所以有人讲，外国人儿童系天堂，中年呢系战场，竞争斗争，发展到最后就演变成战争。晚年是坟墓，晚年入养老院真的是坟墓，物质生活有人照顾，精神生活完全没有，人都生活得好像木头那样，晒太阳不讲嘢，同住在一间老人院，见面都不打招呼，好似木头人咁，好可怜，精神生活好痛苦。外国人，中国人唔同嘅，中国人调转嚟，细路仔严加管教，点会有细路仔嘅喜爱？唔可以嘅，唔可以养成呢种习惯，要养成听话、老实。所以细个时候管得严，毫无自由，中年为国 为家服务，晚年，晚年是老人的天堂，中国人是大家庭，共祖宗的地方是家庙，就是祠堂，共祖先的地方，纪念祖先的地方，念念不忘记祖先的地方，家庙就是这个家公用活动的场所。每年最大的节日是祭祖，清明祭祖，中元祭祖，冬至祭祖，一年三次，不忘记祖宗恩德。祭祖的时候读家规，祖宗的教训不可以忘记。咁其他时间祠堂就办学，我哋呢一家人细路仔返学读书喺祠堂，叫家属师属，亦系老年人老人我啲家族养老嘅俱乐部，每日去祠堂大家见面饮茶，佢里头有好多娱乐表演，每个人都可以出嚟表演，有时候喺外面邀请民间艺术，请去祠堂表演，老人娱乐，老人受到社会的尊敬，所以中国人将享福摆在老年，外国人将享福摆在少年，颠倒了。中国人在中年，无论经营什么事业，需要帮助的时候，哪个帮你？家帮你，家是根，所以退休的时候回乡下做什么享福？享天伦之乐。中国人是少年好好栽培，中年付出，晚年享受，符合天道。人有四季，出世到二十岁，人生的春天要好好咁学。学习的时候，二十到四十是夏天，要开始付出了，为家、为社会、为国家付出，做出贡献。四十到六十，人生的秋天，事业有成就，秋收了。六十到八十是冬天，是养老的时候，退休回家养老，落叶归根，享受天伦之乐。老人和小孩在一起玩，小孩尊敬老人，老人爱护小孩，将自己生平的经验讲故事给小孩听，等小孩真正接受到老人一生奋斗的经验，提供给他们做参考。这种是中国教育的形式，外国没有，外国连这些概念都没有。我们这一生差不多一半时间在国外，在国外中国的华侨、日本的侨民、韩国的侨民，还能见到三代同堂。邻居外国人见到羡慕啊，你们怎可能三代住在一起？外国人没有。小路仔十六岁就受法律保障，有人权，有自由，他要出去父母管不到他。你如果去报警，警察讲十六岁成年了，你还管他做什么？他自己可以独立了。所以亲情没有，兄弟之间亦没有，同父母亦没有，同祖父母更加不用讲了。所以中国文化确实好，你如果细心多多观察，看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化，到最后你会赞叹中国文化。好像汤恩比博士那样，他是一个代表，西方一个代表人，他一生研究文化史，他接触十七种不同的文化，而以中国文化最优秀， 中国文化点优秀？中国文化是恒信大自然的，大自然是道，五伦是道，不是人为的，不是谁创造的，不是谁发明的，不是谁教你的。父子有亲，没人教；夫妇有别，亦没人教。君臣有义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，都是大自然的规律。你明白了，依照这些规律去做，那是最健康的，正能量，不可以违背。所以中国的圣贤老祖宗提出，人以礼智信，就是我们要随顺大自然。要做到这五个字，仁者爱人，从父子有亲里面出来的。君臣有义，亦是从五伦里面出来的。讲仁，讲义，讲智慧，讲礼，礼节，讲信用，人人都具足。仁义礼智信，这个社会就是礼义之邦，就是太平盛世。做人一定要守住这五个字，这五个字是德。这个社会是伦常的社会，五伦五常。春秋时代，管仲提出治理国家四个字，叫四维，礼义廉耻。管仲讲得好，四维不彰，国乃灭亡。如果那个国家人和人之中没有礼、没有义、没有廉耻，那个社会动乱，那个国家会灭亡。战国时代，秦汉初期，社会上有八德出现，孝弟忠信、仁爱和平八德。中国人学乜嘢？就学呢啲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。佢里面有重复嘅，咁就系好重要嘅。总合起嚟十二个字，中国文化嘅根。中国人就学呢啲，学咗几千年，社会冇出事。呢十二个字就系孝弟忠信、礼义廉耻、仁爱和平。我哋而家睇现前嘅社会，揸住呢个标准嚟观察，而家社会孝弟忠信冇啦，礼义廉耻亦冇啦，所以呢个社会最后嗰四个字仁爱和平亦唔见啦。中国文化最优秀是真的，就这十二个字，这十二个字我们要认识它，它是我们的本性，就是老祖宗发现的本性本善。什么叫本善？这十二个字就是本善，孝弟忠信是本善，礼义廉耻是本善，仁爱和平是本善，人之初性本善，人人都是圣人，人人都是贤人，要好好咁教，唔好俾细路学坏啊！细路仔由细用呢十二个字规范佢，等佢起心动念，唔违背呢十二个字，细路仔养成天性，养成习惯，一世唔会改变，咁就好啦。嗰、那个人就系圣贤。中国教育系圣贤教育，同印度佛菩萨嘅教育冇差别。宗教系一门教育，人类唔可以缺少。汤恩比讲得好好，文化是从宗教里头来的，从宗教演变出文化， 宗教如果冇咗，所以一定要认识宗教，要学习宗教。宗教系乜嘢？宗教纯正、纯善、纯美、真善美为。宗教教育教人爱人，真诚咁爱人，平等咁爱人，冇分别心爱人。呢个系宗教教育嘅核心。用现代人讲嘅话，宗教嘅核心系爱字，佢系真爱，佢冇条件，唔附带任何条件，真诚嘅爱心。你睇宗教经典上，神爱世人，上帝爱世人，古兰经真主确实系仁慈嘅，佛教里面大慈大悲，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，佛教啊，要将佢认识清楚，冇迷信，迷信嘅崇拜，咁系早期一般人民冇咁高嘅智慧，见到大自然嘅现象，产生对自然嘅崇拜。圣人出现啦，圣人就系有爱心，冇妄想，冇杂念，心地清净平等，呢啲就系开悟嘅条件。具咗开悟嘅条件，话唔定系咩因缘，佢大彻大悟。呢种人有中国历史上唐朝嘅慧能大师，人所皆知嘅。唔识字，未读过书，佢爱佢嘅母亲，佢爱世人，佢爱大自然，佢就具备人性本善，真诚清净平等，俾佢开悟嘅机会，真开悟啦。话唔定咩缘，佢系听经，听人哋读金刚经，听得津津有味，咁开悟嘅，亦系遇缘殊胜，遇到真正懂佛法嘅，真正爱护人才嘅，有人照顾，有人培养佢，佢成就啦。而家地球上人口超过70亿，佢里头冇圣贤咩？我相信圣贤好多，比每个朝代都多，咁系肯定嘅。圣贤点解冇出头？俾物质欲望迷啦，就咁嘅一回事。菩萨到世间嚟，阿罗汉到世间嚟，见到呢个花花世界，亦动心，亦迷啦。小行菩萨啦，受唔住诱惑，喺一切欲望引诱之中唔动心、唔起念嘅，咁系大行菩萨。大行菩萨少，小行菩萨多。小行菩萨同大行菩萨唔会合作，形成佛陀教育嘅困难。宗教教育一代比一代咁衰退，冇进展，呢一点系我哋唔可以唔知道嘅。已经过悟啦，已经明白啦，就要努力，真正喺格物上做功夫。格物，中国人讲嘅，系大学第一道门槛。大学嘅理想系明德、亲民、止于至善，点落实？要从格物落实。物系乜嘢？物欲就系物质欲望。物质讲嘅系乜嘢？财色名食睡，七情五欲。呢啲诱惑人，你必须同佢格斗，你要战胜佢。格物乜嘢？ 唔受外面物质诱惑，就叫格物。格物而后先有智慧。自知，《礼记》大学是《礼记》的一篇，《礼记》成书是在先秦时代。那时佛教未到中国来，中国人亦知道战胜自己的欲望比什么都重要。确实，佛法来到中国之后，佛法第一个战胜自己五种见惑，五种见惑断了，你先能证小乘须陀洹果，你先能回归自性。果好殊胜，点解啊？你有天眼痛，有天耳痛。我哋中国人虽然讲回头，未完全断晒。中国圣人教人适可而止，唔好太过分。佛法唔系噶，佛法适可唔得，一定要断干净。咁就系佛法要求嘅，你要达到明心见性。中国老祖宗唔要求咁，只要求你能做到圣贤君子就满足啦。标准唔同。中国法叫世间法，冇离开六道轮回。佛法系要教你离开六道轮回，离开十法界。所以佢要求比中国人高，要真断咗所有障碍，所有染污，所有唔善，从边度嚟嘅？都从身嚟嘅。道家讲得好，唔有大患，为唔有身，一语道破啦。我如果冇呢个身几好，有呢个身，呢、这个身带嚟好多好多麻烦。所以佛家先从身落手，破身见，真正了解身系乜嘢。身唔系好嘢，身系做一切业嘅工具。身与意，每一人唔做业，业有染净，有善恶。凡夫做嘅业，染业唔系净业，染业就系造成六道。六道里头有善恶，恶染污清净心，善亦染污清净心。清净心里头冇善恶，所以心行善，果报喺人天；心行唔善，果报喺三途。六道轮回系咁造成嘅。我哋能真正将嗰啲染污清除，断恶修善，唔摆喺心度。断恶唔将断恶摆喺心度，修善唔将修善摆喺心度，心地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咁就修成功啦，六道就唔见咗啦。所以六道轮回系假嘅，佢叫出世间法。中国儒家是世间法，它的目标是人天，至少保住人身，不堕三途。它讲这些，高的升到天道，天有二十八层，一层比一层殊胜，和佛不同的，佛要超越六道轮回，还要超越十法界。小乘超越六道轮回，大乘超越十法界，唔一样嘅。所以我哋只要将障碍放下，六种神通系本能，自然恢复。用嘅方法全系修定，八万四千法门，八万种唔同嘅方法，唔同嘅门道。通通修的是禅定，修禅定的方法不同，但是得到禅定的果德完全相同。 无论你用咩方法修都得。你睇，海贤老和尚用一句佛号，有人用读诵经典得。你嗰部经日日读，读到点呢？读到心里头只有经，妄念冇咗，杂念冇咗，你就成佛啦，你就超越啦。知识分子用读经呢个方法好，所以释迦牟尼佛49年为我哋所表嘅法系对知识分子讲嘅。毕竟呢个世间知识分子占多数，所以佢就选择以知识分子为第一个教学嘅对象、教化嘅对象，然后用佢哋再去影响人。在佛的教化里头，后来分成好多派别宗派，每个宗派都是修定，都能成就。所以讲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问题要识，识什么？转日无量寿经教我哋发菩提心，一向转念。佢提倡呢个方法。海贤老和尚亦时时同人讲：天下无难事，只怕心唔转，转就有成就。唔好怕难，唔好怕苦，要欢喜吃苦，唔怕艰难，转。我呢一生，老实讲，家庭，我哋家到我祖父嗰代就败啦，所以到我父亲家就冇啦。一生都是租人屋住，冇财产，冇屋，冇土地，亦冇钱财，乜嘢都冇。我细个时候读书，读初中，一年级第二个学期交唔起学费，失学啦，你就知道有几困难。我呢一生冇学历，亦冇经历。遇到张家大师，我向张家大师请教社会各种行业，我做哪一行比较恰当。那年我26岁，我在军中服务，老和尚跟我说出家最好，学释迦牟尼佛。他劝我学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，我哋睇佢嘅传记，释迦谱、释迦方志。佢19岁放弃继承皇位，放弃宫廷富贵嘅生活，佢去做个苦行僧，去求道。印度所有宗教学派，佢都去参学过，学咗12年。印度人无论宗教学术，都重视修定，所以六种神通好多真正修行人佢哋都得到。有呢啲神通，佢哋喺禅定境界里面冇时空界限，佢能见到天道，佢能见到地狱，见到饿鬼。六道轮回唔系佛讲嘅，系婆罗门教讲嘅。印度所有宗教都有呢种能力同六道众生接触。轮回嘅讲法系婆罗门教第一个讲嘅，系真嘅，呢个系事实真相，唔系假嘅。轮回点嚟嘅？点先能脱离？佢哋冇办法，所以佛学咗12年放弃啦。佢解决唔到问题，问题知道咗解决唔到。佛在菩提树下入更深的禅定，一直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。那个时候他30岁，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，在鹿野苑道五比丘讲阿含。阿含是佛教的小学，是行信众生，不讲高深的理论，事讲得多，教人点先能保持人身。五堕三途， 点先能在人生再提升一步，生天、生欲界天、生色界天、生无色界天，同你讲呢啲。阿含讲咗十二年，在升等讲方等经。阿含好似小学，方等好似系中学。方等讲咗八年，结束之后再提升讲波耶。波耶好似系大学，系佛真正要对众生讲嘅。二十二年讲乜嘢？我哋用一句话讲：诸法实相，宇宙人生嘅真相。前面有二十年基础，先能讲呢啲，大家先听得懂，先相信。最后嗰八年讲法华涅槃，涅槃系维教最后一日一夜讲嘅，讲完佛就走啦。八年法华等于系研究所，会三贵人，三就系前面阿含、方等、波耶系三，贵一系一佛城，咁就系研究所。我哋点先真正能达到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就系最后嗰八年，所以佢系教育。目的是乜嘢？目的是教你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你唔俾嗰啲假相迷倒，佢全系假嘅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嗰啲虚妄里头有真嘅，你要能归真，唔受妄嘅干扰，你回归到真，咁就系明心见性，咁先毕业啦。明心见性就是成佛，攞到佛门最高的学位。所以佛陀、菩萨、阿罗汉是佛陀教育里面学位的名称。佛陀是最高的学位，好像现在的博士。第二个学位菩萨，菩萨等于硕士。最后最小的一个学位学士，阿罗汉。阿罗汉是学士，菩萨是硕士，佛是博士。这些学位人人都可以拿到，所以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这段经文讲的三十二相是果德，修到菩萨学位，修到佛的学位有什么好处？在这里就见到了，真正得大自在，得大圆满，真正离垢境苦，得垢境乐。我们再向下面看，会所里头讲的宿命痛，为能知自身一世、二世、三世乃至百千万世宿命及所作之事，亦能知六道众生各国宿命及所作之事，是名宿命痛。二成极远之过去八万劫时，阿罗汉只知五百世，缘觉比阿罗汉高。阿罗汉里面有专修神通的，专修宿命通的，他最多亦只能知道过去八万劫，菩萨所知无极，就冇限量啦。今愿闻言，无量劫时宿命，故知此为大乘菩萨之通。大乘菩萨嘅神通能知无量时劫，全都知道啦。后面念老同我哋做总结。此愿含两个意思，一者如日本呈现师讲的，不知宿命故，于善不尽，不知过去未来，对善不会精进，于恶不恐，不害怕， 无恐惧感，万善懈怠，众恶造作，只为不知宿业也。咁讲系真嘅，系我哋嘅通病。我哋好多同学都有，点好？首先要肯定地狱苦。现代教学同古时候唔同，我呢个年纪喺二战之前，我哋只有十几岁。中日战争爆发，卢沟桥事变嗰年我十一岁，我哋由细接受咩教育？因果教育，城隍庙嘅教育，母亲去城隍庙拜神，带住我哋细路仔入城隍庙去睇阎王殿、十殿阎王。嗰阵时阎王殿都系用泥做嘅，地獄變相圖，母親就會一樣一樣同你講，你見到嗰個人受嗰種罪，佢點解會受嗰啲罪，佢做咩罪業。我哋由細腦裡面就裝呢啲嘢，而家冇啦，而家細路仔日日睇電視，日日睇電腦，個腦裡面裝嘅都是乱七八糟，观烟瘴气，杀到人亡，搞这些。所以我们接受的教育不同，社会环境不同。那时候人非常朴实，我们在乡下农村小朋友在一起玩的时候，有时会争吵打架，凡是见到我们的大人通通管我们，佢哋拉住我哋教训我哋，我哋都乖乖咁听，呢种系风俗啊！俾我哋父母见到路上行人教训我哋，都向路人道谢，咁系咩啊？对下一代每个人都有责任，佢做错事立刻要纠正佢，咁先正确噶。唔讲得佢系边家细路，我哋唔好管佢。而家唔管得，而家管亲就管出麻烦嚟。唔管得，咁你点好？以前老师教学生罚跪，我哋读小学嘅时候亦被罚跪过，打手板，挨过打，挨过跪，咁系咩？记性，等你记住。你在那个课程那一段挨过打，记忆就特别深刻，都是好的教学方法，现在都不用得了。现在学生被打那就不得了了，老师要快点辞职，学校不要你了，差太远了。现在好嘢不教了，哄细路，细路喜欢去哄他，错啦，细路仔要教，所以要时时睇地狱嗰啲嘢，睇得多就怕啦，听到地狱就汗毛直竖，地狱真苦啊，能去咩？唔去得，咁先搏命念佛，希望永远唔堕地狱，永远离开六道轮回。所以嗰啲过失都是不知宿业，比罗汉亦嚟嚟苦嚟嚟系地狱，提起地狱，阿罗汉身上流血汗，点解啊？佢知道佢有宿命痛，知道以前喺地狱度逗留过，而且唔止一次。阿罗汉嘅宿命痛可以知道八万劫嘅事情，嗰阵时。佢喺饿鬼道，喺畜生道，喺地狱道，諗起嗰阵时嘅日子流血汗啊。所以有阿罗汉忆及先世在地狱中种种惨痛，部位之极流出血汗腹症，呢个系古大德个名，见先世身骨忽然开悟。这个括弧里头讲，又有人不知 先生母要为妻，那个女仔前世是她母亲，她不知道，她娶她为妻，不知道前世的冤家债主是谁，她的仔不知先辛苦，以为美食，她吃的鸡鸭鱼肉，不知前世是她父亲，这些都是无宿命痛，皆迷宿命时，着今世落，忽闻本源皆生厌心者也。如果他真的知道了，一下知道那些人，眼前那些人以前是什么关系，就会产生远离六道轮回的心，这个念头先能动，故极乐国人应具宿命自痛。极乐世界人人都知道，都清楚，将以前无量劫的事情看得清清楚楚。你想下，他会退心吗？他会再回到六道来做这种事情吗？不做了，一心勇猛精进，早日证到究竟圆满的佛果，精进心生起来，而家受啲苦应该的，我来生唔受大苦啦。海贤老和尚三点钟起身，起身之后点香拜佛念佛绕佛，呢啲就系佢嘅早课，系好辛苦啊！一生九十几年，九十二年佢二十岁出家，学佛九十二年，一日系咁，点解啊？知道苦啊，唔系知道前世苦，知道呢一生苦。十二岁嘅时候，家乡大旱，农民冇收成，爸爸出去乞食，俾土匪打死，佢自己亦乞过食，知道苦啊。佢念弥陀，念到时一心不乱，咁神通就恢复啦。应该喺几时？三十几岁，佢就知道过去，所以佢知道苦，真正苦，勇猛精进，故极乐国人应该具足宿命自痛，知众生宿世行业，因世有道，以为化度众生之方便。而且正照法师讲的，若识宿命则不自告，傲慢的习气可以断了，忆念过去无诸功德，但依佛世得生此国。点解你去极乐世界有咁殊胜嘅成就，并唔系自己修积嘅功德，完全系依靠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接引到极乐世界，又呈现诗云：往生彼国者，先知宿命，心仰佛德，对佛感恩大德，故极乐国人因宿命自痛，而未上仰佛德也，知恩报恩。人点解唔知报恩？唔知道，生到极乐世界先知道，自己呢一生能成就，完全系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，有咁殊胜嘅成果，唔感恩大德唔得。感恩大德点表现？就是依教奉行，真受真做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